溜达，十分钟以后你再进来推门，有意的来闻，有意识的来闻，有的时候你就能闻到味道， 嗯， 啊，就能闻到味道， 对，嗯，所以刚才您说呢，还是要从根源上， 还是要从根源， 啊，说 对， 选择一些有点这个大一点的品牌啊，就有诚信的呀， 有诚信的 啊，所以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渠道和平台呀，啊， 没错， 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， 很重要的， 嗯， 我们有的老板给你只图便宜了， 对， 你图便宜了，你我周老师你知道，就是我们马桶里面， 嗯，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就是马桶里面我们那种塑料器，就是出水的塑料器， 嗯嗯， 我跟你讲低端的马桶里头80%都是再生塑料， 哦， 那种再生塑料的毒素非常大的， 嗯， 有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只看到表面的一个东西了，你看人家那买，你买个马桶2000，我这马桶才800多块钱，你认为你买了一个便宜的东西，那回家了以后你要更要看，不是马桶它就是环保的了，马桶有人说， 嗯， 马桶宋老师有什么不环保的呀，一样啊， 嗯， 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把那上面那盖打开，你闻一闻那个塑料有没有味道啊， 嗯嗯， 你不信咱们去一些品牌的，你绝对闻不到味道， 绝对不闻， 绝对不会有味道， 嗯嗯，您甭说八百多，还有200-300的马桶， 有有 啊，所以你说像这样的马桶，你说它能没有问题吗？是吧？它不可能， 成本都不够， 成本都不够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东西的时候呢，不要贪图便宜。如果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提醒一些给孩子买玩具的， 嗯， 啊，一些家长，因为好多玩具都是塑料的哈， 嗯， 比如说在街边啊，在什么破地方买的什么1块2块的一个， 嗯， 啊什么小塑料玩具， 嗯， 那个肯定都是回收塑料做的，然后孩子呢玩吧，玩完了以后还往嘴里搁， 哎， 那你说那个伤害有多大呀？ 对对对， 啊，对于孩子这些用品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 像包括那天我们去顺义的时候，有很多业主就跟着我去逛，有一家壁纸店，我们去逛， 嗯， 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的纸把纸机打。纸机上有那些黑点啊、白点啊、红点啊，便宜啊，这纸便宜啊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纸也是有再生的呀，再生的这种纸啊， 嗯， 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。 是是的，嗯，好的，天边呢，我看到了啊，您连着发了2-3个，已经报上名了啊，这个是9月15号的，探店团。啊，已经报上了，另外呢，咪咪说哈，说我家的防盗门呢，安装的时候把两边去掉了约3公分，而且呢，门安上以后呢，门框都不挨着墙，有2公分，这样行吗？ 门框都不挨着墙， 啊， 相当于就是他把你的门给做窄了，是吗？ 他把两边呢先去掉，就是安装的时候啊，先把两边啊给去掉了约3公分，而且呢，门安上以后啊， 嗯， 这个门框啊都不挨着墙，有2公分，行吗？这个等于就是说，这个门安上以后呢，它离它这墙啊还有2公分的这空， 那你怎么 这怎么弄呢？这个 你这个是正常情况下防盗门，防盗门， 啊， 我们叫防盗门呢， 啊， 我们不是家里边一个普通的门呢，啊，门那个东西很严谨的，尤其是防盗门，是不是？它把墙给你扩开了， 可能是 扩开以后 开了 再来门的时候，门已经不行了， 对， 门和你的这个墙的距离 是 不行了， 是的是的，还有距离。 门类一定大家知道， 嗯， 门类一定有两种，一种叫标配。就是国家规定标配的尺寸， 嗯， 还有一种就是定制，就是我们家比如说门宽了， 嗯， 国家没有这种标配，那我就给你定制门，定制门可能贵一点， 嗯， 我估计他可能就是施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， 嗯， 工人把这个墙面给它打开了， 就为了适应这个门， 哎，然后你， 啊，但打大了， 哎，打大了，等到你的这个标配门来了以后呢，不行了， 嗯， 距离就不距离出来 了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防盗门的话，它首先叫安全， 嗯，对， 然后你有2公分的空， 2公分不小了， 当然不小了，但一般的这个施工队他不会给你空这2公分，他肯定可能 会 填上东西， 正常情况下。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啊， 嗯， 施工方是这样的，就是打大了也不要紧，就是我们先不装这个门，工人把那个打多出去的那一部分， 嗯， 给你补回来就可以了， 先补回来， 补回来就可以了， 啊，那您一定要跟这个安门的人说哈，啊，这可不行， 嗯， 这个空出来2公分，这哪行啊，嗯？ 一定要清楚一点， 啊， 咱是防盗门 啊，而且也不美观呀， 对 啊，所以让他们一定要给它填上，填好， 嗯， 啊，外边是看不出来的。 是， 这个您说没问题啊， 嗯， 这个我们有些， 哦，不是，我知道了， 啊， 他可能是这样，他是不是工人现在没装这个门呢？如果没装这个门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装上去以后，砖打下去以后会有一定的空隙的， 嗯， 但是他们一般情况下，工人是有两种解决方法，一种是他会给你补上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打那种胶啊，因为你装这个门，装门套的时候啊， 嗯， 装门套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胶给你要用的， 对， 就用在门套，他要把门套固定在那个地方， 嗯， 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你还是如果没施工完呢，你还是等他施工完看一下吧， 嗯， 不这个不可能的，给你能压2公分的那太大了， 是是是， 嗯， 但是咪咪说呢，他说而且门安上后